想你一颗床。 堂堂的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他悄悄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市住建委发布2017至2018年秋冬季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今冬采暖季的4个月期间，城友区全部区域、其他10个区以及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区及建成区范围内，各类道路工程、水利工程等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等均要停工。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未来北京街头的红绿灯将可以更加智能化，市民在路口排队等待时间也将得到缩短。百度地图与北京市交管局联合宣布，双方定制的国内首个城市灯控路口路况监测平台上线运行。未来在安装智能信号灯的路口，信号灯可根据路况自动调节各方向等待时间。北京市将对共享自行车实行总量控制，且不发展电动自行车作为共享自行车。在车辆标准方面，投放车辆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安装车载卫星定位装置，不得设置商业广告。在车辆的使用上，禁止企业向未满12周岁的儿童提供服务。在车辆停放上，不得将公共空间作为企业车辆存放、周转和维修场所。北京市的国际朋友圈再次扩大，北京市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至此本市友好城市增至50个国家的55个城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双手真实的感受。 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你走吧，每次在 KTV 里唱出这一句都有一种很洒脱的感觉。风一样自由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对爱的无能为力，将最温柔最真诚最宽容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对方却无动于衷，自己终归是心灰意冷的，了无牵挂，像风一样自由。好吧，其实不用管这首歌会给什么样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就像这张专辑的名字在路上，无论你在回家还是去应酬的路上，至少现在这一刻是属于你自己。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势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谁知道

会平息，你我又来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你我还来不及，你我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作为副中心运河商务区重要市政交通设施的北环环隧，预计将在今年底投入运营。这也是本市首个涵盖城市道路交通与市政职能于一体的地下三层环廊。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为了整治渣土运输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本市实施运输企业黑白名单制度，近3000辆渣土车被拉黑，禁止在京运输渣土。市城市管理部门已向有关管理和执法部门实施了移送。记者从北京电力获悉，今年首都核心区计划拆除老旧路灯约1500盏，架空线55公里，新建路灯约3500盏，地埋管线119公里，对史家胡同等73项路灯架空线实施入地工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中心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承办的大美巡园《彝伦常德》《吴越石》《莫言》《杨华山》《汉墨三人行》全国巡回书画展首展开幕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伤心总是难免的，

奥美集团董事长在2016年哥大商学院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道，人生有时候要给自己一点恐惧和压力，一旦扛过了茫然的阶段，就会进入加速期。20多岁感到焦虑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焦虑的情绪占据了你全部的生活。我曾经读过一首诗，叫做年轻人请忍受一下，里面有两句话可以送给你，还需要再忍受一下，分别在得意的时候和失意的时候，在海浪涌起和退却的时候，在憧憬或失望之际。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在伤害你。I'm sorry， I'm sorry，I'm sorry。 偶然间你问我快不快乐，我觉得你好像看见了什么，是不是我的冷落让你难过，你的心感觉到了寂寞。那天起你开始变得沉默，我不知是否还能将你把握，太多的猜疑难免让人迷惑，也许爱会让彼此的心交错。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心在徘徊，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别误会我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完美，有时我也会放纵一次让自己喝醉。

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 伍佰的泪桥。伍佰的歌曲听起来都是忧郁伤感的比较多，充满了无奈与柔情，还带着一点点的颓废和挣扎，但是他最大的魅力就是纠结到最后终于有了一种释然与洒脱，让自己忘掉过去的挣扎，安安静静地过平淡的生活。我想喜欢听伍佰的歌曲的人，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生活当中一定都是充满各种表面的洒脱与内心的煎熬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范晓萱哭了。

又或者在听朋友诉说旅途趣事时羡慕嫉妒恨呢？八月，在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跟随九六九旅行者的脚步，一起去收获不尽的欢快和美景吧。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历史上的敦煌对于中原来说是那么遥远的地方，有人说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精神的坐标，一处文化的高地。因为铭刻了太多的民族文化记忆，敦煌几乎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关河冷落，大漠孤烟，千百年来穿过历史的长廊，敦煌在肆虐的狂沙中站出了自己独有的姿态，坚强神秘，不妩媚奔放，却吸引着无数的人想要靠近。走进它，依稀能听见辉煌与失落交织的文化音符，窥视到历史与现实叠加的璀璨星空，循着它便走进了一方灵魂与美学集结的心灵圣地，一处厚重与灵动交融的艺术殿堂，一个欲望与信仰辉映的精神家园，一场醉了千年也不愿醒来的大梦。来到敦煌，看千年的石窟，看大漠孤烟，看沙漠中的点点奇迹，也看关外不一样的景致。满洲里小巧而精致，城外芳草千里，城区街道光鲜，擦肩而过的俄罗斯人，细腻圆滑的古希腊和罗马建筑，百年来中俄经济文化交融的印记在这里随处可见。街边的建筑明艳亮丽，每个商店呢，小小的门脸上挤满了中文、俄文、蒙文，俄文一般占据着大部分的位置，置身在这样的街道上，仿佛置身于异域他乡。满洲里的套娃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套娃广场，其中最大的一座套娃有30米高，是一个5层楼的餐厅。最大的套娃上画着3个姑娘，分别代表中、俄、蒙，显示着满洲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北国冰城的夏季清凉让深受炎热之苦的人羡慕不已，去哈尔滨避暑是正确的选择。这座有着东方小巴黎美称的城市让人着迷，中央大街两旁风情的老建筑、百年老店、各种小吃是很多人到了哈尔滨的首选。要想大饱口福的您，可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哦。美丽的洋葱头圣索菲亚大教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松花江的夜景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条滋养了许多人的母亲河，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历史的沧桑。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